我被老板炒鱿鱼，男朋友不要我，闺蜜拉黑我，连吃皮那把的面包都是有酱的那面先跌在地上。 都叫你跟我去异世界的啦，也不用上班又没有烦恼。 异世界？什么异世界？没有听你讲过的。 Minecraft 听过吗？ In the overworld, wow, anything you can dream about, you can create. 哇，在这个奇异世界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你做不到。 由 Jason Momoa 和 Jack Black 主演的电影《A Minecraft Movie》，故事讲述四名面对不同困境的人被吸入一个神秘的传送门，进入一个由想象力构建的奇特立方体世界。为了回归现实，他们不仅需要掌握这个奇异世界的规则，还必须保卫它，抵御邪恶生物的袭击。 If they get their way, this beautiful world and everything in it will wither and die. 上到勾炫的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A Minecraft Movie 电影首映礼邀请卷，看看他们如何发挥创意捍卫方块世界的和平。 详情条规浏览勾炫 .my 4月3日 A Minecraft Movie 创意上线。